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请听773恐怖系列招魂。狐狸打捞上一只人的手臂，看见红雨走过来，湖边挤在一堆的人自动分开。红雨看见茉莉坐在地上，怀里紧紧地抱住一只人的手臂，那场面让人望而生畏。红雨蹲下身对茉莉说，给我看看。茉莉的嘴唇已经咬出了血，她愣愣地望着红雨，嘴里念叨着说，我妹妹冷，我妹妹冷，她冷，她冷啊。红雨在这一刹那猛然想起舒子吟做过的梦，舒子吟对他讲过，他在梦里感到很冷很冷，这是一种什么预兆呢？子吟现在在哪里啊？他也感到很冷吗？红雨心里打了一个寒颤，他一边说给我看看，一边从茉莉的怀中夺下了那只手臂。这是一只女人的手臂，白净的皮肤，有不少淤血的斑块，手腕处有三颗黑痣，肘部断裂处露出骨头，这与舒子吟讲过的一样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这只从湖底打捞上来的手臂并没有被水泡得发胀，除了断裂处有轻度的腐烂以外，整个手臂还沉甸甸的，有结实的感觉。这表明这只手臂沉入湖底的时间并不长。红鱼将这只手臂递给了武刚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，但肯定先留下来再说。武刚伸出手抖抖地接了，他曾经被人砍下了手指头，那个时候他也没有这么害怕过。茉莉伸出手做出要抢回手臂的样子，但他已经无力站起来了。红雨蹲在他的身边说，昨天晚上你看见什么了吗？这是红雨第一次想和茉莉谈谈，他想从他近乎疯癫的感觉中发现什么。而这之前，红鱼是更相信理性的。眼前发生的一切使他突然感到，也许没有道理的预感和直觉倒比什么都重要呢。茉莉喃喃地说， 昨天晚上我出不去，武大哥把我